沉睡过去，放肆不夜城，这里灯火通明，是谁开始第一声招呼，打破了午夜的沉寂。空中弥漫着海的气息，叫卖的呐喊向着生活的回忆，谁人一生的传奇，传奇将改变命运，要在茫茫人海中掀起风雨，有谁明白高飞的心，狂笑声中一息间就已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新加坡的电视连续剧《浮尘》当中的主题歌曲，来自香港的歌手徐小凤演唱的《不夜城传奇》。新加坡的很多电视连续剧呢，都是由非新加坡的歌手来演绎的哈。那当然这些歌曲呢，都非常的经典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费翔在内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跨越四海的歌声》当中的歌曲。这首歌呢，在众多的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当中呢，知名度并不是那么高。原唱呢是蔡琴，创作方面就非常了不起哦，是来自曾经创作过《踏着夕阳归去》《乡间的小路》以及《外婆的澎湖湾》的叶嘉修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再爱我一次》。 还是奇迹，你偏偏走进我生命， 是来自费翔的《再爱我一次》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西单女孩带来的这一首《丢手绢》。《丢手绢》呢是一首著名的儿歌，也是一个游戏哦。当年呢，曾经毛阿敏呢也唱过一版改编的《丢手绢》。西单女孩的这个《丢手绢》呢，当中也像毛阿敏一样，采取了儿歌当中的某一些经典的旋律，但是和毛阿敏的那一首歌呢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首歌曲。 只想起你纯洁模样，你丢的手绢一直在我身旁，那是我悄悄留的时光。现在你到了那个地方，是否还爱笑还很倔强？如果有空请回到这里，回到那个操场，快乐的幻想。回到那个操场，快乐。

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，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走寂静，总是同样的剧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，只有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，记着两段的猜测，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这样的夜晚是我在电话里，虽然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写在前未来的手，是这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呢，就是华语歌曲当中歌名字数最长的一首歌，吴宗宪的成名作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》。继续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这是一位唱将型的女歌手，她在《我是歌手》当中演唱的歌曲是她的第一张正式的个人专辑《只有你》当中的这一首叫做《等待》的歌。这首歌呢是2000年的年底推出的歌曲，来自当时汪峰的创作。是来自黄绮珊的《等待》，是来自2000年黄绮珊的专辑《只有你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这个声音听起来有一点点像苏芮啊。创作方面是来自汪峰。

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是这首很忧伤的，来自王力宏的《两个人不等于我们》。这首歌呢是王力宏02年推出的音乐进化论新歌加精选当中的新歌之一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99年徐怀钰的专辑《Love》当中的一首改编歌，由厉曼婷来填词。厉曼婷曾经创作过《把耳朵叫醒》以及《花心》等著名的歌词，一起来感受徐怀钰的《誓言》。 誓言。

姜育恒的最后的温柔，这首歌的王杰也曾经翻唱过，这也是姜育恒早期的作品。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，我们选择到了这首很轻松的，来自于范晓萱的《好想谈恋爱》。听完节目，如果你还没有恋爱的话，在这首歌曲当中想一想，自己是不是可以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之旅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发现我在失眠，说我快疯了，不是就有人会听见，哭泣让我感到疲倦，快乐听了遥远，在梦里扮演失败的小方言，没有爱情并无所谓，我想这是幸福的人们发明的论点，常常寂寞太快解围，让人无法坦白，渴望被你爱的滋味。想到一个人想到不能吃不能睡，相信他又害怕他会消失不见，女人实在不要自由的灵魂，男人却为他游荡在美。